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 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似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夜阑人静嘅时候，会唔会有啲朋友嘅影子喺你嘅脑海里边出现呢？呢啲人永远你都唔会忘记。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刚刚为你带嚟咧有谭校长谭咏麟嘅《忘不了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五月五号啊，农历咧就嚟到系呢个四月初五，咁啊立夏嘅日子啦。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79%。 天要走，我只得一个要求，求别意，临行时又回首，无谓说告别后，或许也可。为再望我，我会哭哭出河流。 叶倩文，你今天要走，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嘅。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78%。

哭又再哭，为你哭又再哭，当初只有苦恼。终有一天自信，总有一天相亲相爱，终老行尽无限错路，始终也找得到。我的心你的心，以两颗心过一生，未来同拥抱。来让我宣告，痴心热烈情到，快快前来爱我吧，不要只顾说预告，其实你知道，一起就是最好，偏偏喜欢我在等得这么苦恼。心有如孤岛，四面是龙母，你若是明白，可否快快步到，等你来宣布，以后亦同步，爱情原是这样的美好。定必等到，悠悠从早晚昼夜挑与暴，仍然痴痴的继续等，终会可等到，长夜神中，还是会等。 希望要在明天一定等得到嘅，就好似我哋等到今日可以除口罩喺户外跑步咁啦。同埋可以等到咧八人一台食饭啦。不过都系大家要好好咁样遵守呢一个防疫措施。 若是我说。再爱你多过爱他，若是有错，便是要我早与你结识他。我被这爱完全淹没，请相信我好吗？还望你想想吧。但愿你想实在爱你。为着爱你，现在我已甘心放弃了他。我没有你如何生活？若没有你，无灵死吧。 今晚的爱你多过爱他，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29，转头回来有5:30的新闻，回来之后继续还有钱佩佩的清晨爽利。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選舉星期日舉行，選管會主席馮華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以及選舉主任楊家雄等多人一同到設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的主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視察工作人員為投票日的工作進行實習和模擬情景演練。馮華表示，行政長官選舉大部分的籌備工作已經接近完成，工作人員會繼續努力確保選舉順利和有效率地舉行，並呼籲選委在投票日踴躍投票。選管會在投票日會密切監察整個選舉的進行，並竭盡所能致力確保選舉在公開、公正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去到西九文化區和大約80名青年交流，他說如果當選，青年的就業、創業和實習等方面都是他的重點施政方針。李家超見傳媒的時候被問到會不會和參與反修例事件的青年見面，又會怎樣幫助因為事件被判囚的青年重投社會。李家超說，對於曾經因為犯事並已經付出法律責任的人，絕對應該給機會他們重投社會，但強調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須守法。至於有關早班人選的報導，李家超說不評論不同的揣測，如果當選，選擇人才會以才能和經驗為優先考慮，以及對加入政府和服務市民的熱誠。湖南长沙楼房倒塌事故，救援人员深夜再救出一名被困人士，至今有10个人获救。当局说目前的救援工作采取逐层反复探测方式进行，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幸存者。在救援中亦都采用人工作业，避免对幸存者造成影响或者损害遇难者的遗体。这栋楼房在上星期五倒塌，估计当时有23人被困，另外有39人失踪。救援人员至今发现5名遇难者。印度一名13岁少女怀疑被人轮奸，去到警署报案的时候再怀疑被警员强奸。印度传媒报道，那名少女住在北方邦，据她爸爸所说，女儿上个月22号被4名男人拐走，去到中央邦4日期间被轮奸。那批男人之后将少女带返村庄，少女第二日同依依去到警署报案的时候再被一名警员强奸。事件震惊印度社会，不少人在社交媒体表达愤怒。警方说涉案警员已经被捕，将会对他提出刑事起诉。至于事发时在警署内的所有警员亦都被免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61点，升9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0点，升1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14，瑞士法郎0.973，加元1.275，人民币6.621，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80.93美元，卖出1881.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期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恕罪的错，遗下了愁与泪，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难道爱和关心交进通通是错，其实欠你已尽谎话，谁愿令你这样憎我，遗下了知与泪，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不明白我。 爱情真是一个好奇妙的嘅事情啊，可能就算你用尽一生嘅爱，都未必能够有相同嘅回报。有时甚至会令到你头崩额裂，但系你仍然会扑生扑命咁去爱。有时啲人话被爱系幸福，不过我觉得有时你能够揾到一个你好爱好爱嘅人，就算佢唔爱你都好啦。或者佢只係抱以一个微笑，甚至乎可能同你通一个电话都好，其实你已经可以乐透半天。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有何婉莹嘅歌声。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呢啱啱係5:45发出嘅最新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係炎热，最高气温由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 逃避你的眼光。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我是拘谨不去接近，心如寂寞伴我继续追寻，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 素彭玲的这一首歌让我跟你走。在昨天就看了一段的报道，讲到呢就是谢汪明荃和罗家英呢就是这个的13周年纪念，就是结婚13周年纪念。讲到呢就他们的相处之道啦，也都讲他们的这个爱情长跑啦。亦都即係中間大家都經歷過一啲嘅病痛啦，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啦。最重要咧就係我好認同一樣嘢，就係羅家英嘅其中一句嘅説話就講，雖然可能佢哋相愛嘅時間或者佢哋結婚嘅時間比較係年紀大，不過冇關係。只要一个好的结局，最后能够跟阿姐汪明荃一起就最好了。找到对的人是一件十分之幸福的事。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健健康康，继续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欺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死。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吞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死气。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雾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 郑伊健，甘心替代你。一听到呢首歌咧，个电影嘅画面又走晒出嚟。系啦，系时候我哋又可以约下朋友仔去睇戏咯噃，系咪？咁但系当然啦，喺戏院里边都系嗰句，要做足呢个防疫措施。口罩咧最好就尽量都唔好离口啦。如果你要食嘢饮嘢嘅话咧，都尽量快手啲啦。听到首歌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吴国敬嘅出现。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 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心处，今天生活似死意，我也只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 新冠病毒 Omicron 的两个新亚型变异病毒株，导致南非通报的确诊个案激增。总干事谭德赛说，南非科学家指出 BA.4 和 BA.5 亚型变异株是南非确诊病例激增的原因，但是这两款新的亚型变异株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疾病，目前言之尚早。初步数据显示，接种疫苗仍然可以预防重症和死亡，亦都是保护人类的最佳方法。他又说，南非的研究表明，检测和排序仍然至关重要，以便监测病毒的突变和传播。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差不多十分了，听紧的仍然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日子来到2022年5月5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4月初五立夏的日子。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 78% 嘅。转头返嚟呢，有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癌症到底有啲乜嘢嘅治疗方法嘅。咁当然啦，呢、這个时候呢有多一首靓歌送俾你。我在乎每一个你，希望今朝早每一首你的歌你都会喜欢。郑秀文舍不得你。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知识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星期四在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上来，当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在贝贝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嗱，林医生咧就即系一直咧都同我哋讲解咗好多，即系关于呢一个大家都好担心，亦都好惊嘅一个嘅病啦，就系、是、癌症啦。咁讲紧咧，真系一个唔好彩啦。即系如果医生话俾你听，你已经系有呢一个嘅癌症，揾到你啦。咁其实有啲咩方法系你哋西医系会帮到呢一个嘅患者嘅咧？我即系上一集我记得你有讲过，话有手术治疗啊、化疗啊、电疗啊等等呢啲唔同嘅疗法。咁可唔可以今日同我哋都大约讲下，而家现行有啲咩方法去帮助一啲嘅癌症病患者嘅咧？ 嗯，好啊，佩佩，咁呢个系好大嘅题目嚟嘅。不过我哋简单讲啦，咁其实可以分为手术或者非手术嘅。咁手術咧，大家好明白啦。咁就係將個腫瘤切除，或者腫瘤附近嘅淋巴都切除，甚至話有啲時候咧，譬如有轉移嘅時候咧，將個轉移咗嘅腫瘤都切除。咁感覺上咧，依個就係斬草除根啦，因為你成個殼都拎咗出嚟啦嘛。 嗯。 咁佢喺醫學上咧，亦都有額外嘅好處咧，就係、是、話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前幾集都講過啦，你影像驗到出嚟。有个肿瘤，咁个肿瘤到底特性系乜咧？系咪一定癌症咧？其实有时唔清楚。咁所以如果手术切除或者攞啲样本出嚟咧，其实亦都可以达到一个检测嘅效果，即、就、系、是、一个确诊嘅效果，知道系边个肿瘤嘅类型而可以对症下药。咁但系即系手术主要就系咁啦，即系将个肿瘤完全攞晒出嚟。咁其实亦都系大部分肿瘤，譬如话肠癌啊、胃癌啊、乳癌啊。呢啲唯一嘅根治方法嚟，但手术咧就唔系我专长啦，因为作为一个肿瘤科专科医生咧，主要咧就系做一啲系统性嘅治疗同埋放射治疗。咁系统性嘅治疗咧，我哋就讲紧传统咧，以前系统性治疗咧，其实就得化疗嘅啫，系啦，仲系得嗰几种药嘅啫。咁而家化疗都好多种，可以打针，可以食药。咁另外咧就有一啲，譬如我哋都听得多咧，你都唔知道原来可以医癌症嘅咧。就是、一啲荷爾蒙治療，譬如喺乳癌啦，譬如喺前列腺癌啦，荷爾蒙治療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治療方案嚟。 乜嘢為之荷爾蒙治療咧？係咪即係食啲荷爾蒙藥落去咧？ 嗱，其實荷爾蒙治療咧，一般我哋係講緊抗荷爾蒙嘅。譬如我哋知道乳癌啊，或者前列腺癌咧，需要依賴女性荷爾蒙或者男性荷爾蒙咧去生長。咁呢啲荷爾蒙藥，即係抗荷爾蒙藥咧。其实就是减低身体入面这些荷尔蒙的水平，从而就饿死这些癌细胞。这些就是我们传统常用的荷尔蒙治疗了。 是啦，咁除咗你头先所讲啦，我又听到你头先讲讲话，除咗化疗，化疗都有听人讲话做化疗好辛苦㗎噃。 这个我哋即係都系咁讲啦，譬如我入行嗰阵时候。都是说可能啲人睇电视剧啊，睇粤语长片啦、啊，打针化疗咧，一系就呕血啦、啊，或者即系要匿喺厕所度肚屙啊，啲头发会甩晒咁样。咁呢啲影像咧就唔系完全正確嘅。咁而家好多嘅治疗咧，佢本身其实就唔系咁作呕，亦都唔系咁肚屙，甚至唔甩头发嘅添。因为化疗都可以唔甩头发嘅。咁呢个系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原来除咗化疗啲药进步咧。其实支援病人的药物亦都有进步，譬如一些止呕药啊、止屙药啊，已经好使得。咁所以今时今日，你话病人会好辛苦接受化疗咧，其实就唔多嘅，即系都好坦白讲，佢哋会有一定程度嘅唔舒服啦。咁但系你话即系辛苦到要停药，支持唔到落去咧，其实可能就少过十分一嘅啫。 嗯。咁所以咧，都系要了解清楚先啦，唔好听到化疗呢个字之后咧，就突然之间就闩咗门啦。啊，除咗化疗之外，都常见嘅系咪都会做一啲嘅电疗嘅治疗法嘅咧？ 系啦，系啦。咁电疗嘅治疗法，即系我哋有时叫放射治疗啦，或者喺国内叫放疗啦。咁就系即系我哋喺香港嘅临床肿瘤科或者放射治疗科嘅专项啦。咁主要其实就系话一啲高剂量嘅辐射。去准肿瘤或者肿瘤附近有机会影响的地方，就希望可以杀死他们。那个好处呢就是不需要有伤口，不需要开刀。但不好处呢就是说 因为电疗呢一般即除了少数个案呢一般来讲呢都是要分几次甚至几十次去进行的。譬如大家听得多的鼻咽癌这样电疗是可以在不用做手术之下根治鼻咽癌的。咁但係个治疗方案呢就同手术唔同啦，手术你一刀过啦，一剔过搞掂。咁但係电疗呢一般我哋要分六至七个星期呢每日去到电疗中心接受电疗嘅。咁原理呢就係话一个好大嘅剂量将佢分成好几个二三十次嘅细剂量呢每日俾一啲佢。即係好似好大个饼一次过你食唔晒㗎。咁所以你要食得饱又唔好话食得滞呢。咁你就要將個餅分細啲去做，咁每日呢就俾一橛佢，咁希望將個腫瘤呢就殺死，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治療方法，放射治療。 咁如果試過上述咁多個方法都唔係好 work 嘅話呢，咁其實我又聽過坊間話有一樣叫雞尾酒療法，咁意思係乜嘢嚟嘅呢？ 剛才我們講了一半，就是說臨床腫瘤科醫生其實都會負責系統性的治療，系統性的治療我們講了傳統的化療和荷爾蒙治療，但大家即是有讀書都知道，我們聽你的節目有時都會講到有其他的治療，譬如說標靶藥啦，免疫療法啦，所以很籠統地講我們說雞尾酒的療法呢，就是說我們未必是用單一一個藥去治療個癌症，可能是幾隻藥加在一起，可能是同時間，亦都可能是跟次序，這隻藥 A 藥先跟著 B 藥跟著 C 藥，這樣的做法去增加治療癌症的機會。那個科學原理呢，其實就是說我們見到一個癌症或者一個腫瘤，其實裡面都可能有過億個癌細胞在裡面，而過億個癌細胞呢，其實你都明白他們的行為呢未必一致的，咁即係佢對唔同或者對單一嘅藥嘅治療療效呢會有所不同。咁即係你如果用多過一隻藥呢，咁有機會就對佢成個腫瘤嘅族群呢嗰個控制會好好多。咁當然你話佢一路用其實都有機會會有抗藥性啦。咁所以喺一隻藥抗藥之後呢，我哋又會轉另一隻藥。咁呢啲都係喺腫瘤科常見嘅情況。 讲紧咧，即系癌症病患者亦都有好多方法去治疗啦。咁一般都系医生去提议话，根据佢个病况，然之后去选择做一啲乜嘢嘅治疗，而唔系由个病人去话俾个医生听，我想做啲咩治疗啦。 一般咧，其实就而家嘅病人咧，其实幸福好多啦。以前其实就冇得拣啦，一系做，一系唔做。做嘅话咧，就可能系化疗。咁其他冇嘢揀㗎喇。咁但係而家其實大部分癌症呢，就算同一個期數同一種癌症呢，其實都有唔同嘅治療方案。嗰啲唔同嘅治療方案可以係淨係化療啦，或者化療再加上標靶藥，或者淨係標靶藥。咁就好睇譬如話嗰個病人嗰個治療嘅進取性啦，身體嘅情況，即係簡單嚟講佢會唔會有一啲禁忌症，譬如話佢啱啱都心臟病發嘅，可能有啲標靶藥缺殼，佢本身身嘅標靶藥佢就唔適合用啦。咁我哋要睇埋呢啲咯。咁所以好多時候，就算同一個病，佢都有簡單嚟講唔同嘅套餐可以選擇，根據佢嗰個 preference 啦，根據佢個身體情況啦，咁同埋根據整體，譬如話嗰個治療效果去評定。咁所以就唔係話醫生話曬事噶啦。其實今時今日咧，病人都有一定的 自主权的。 我亦都曾经听过呢啲人咁样讲话呢，如果真係做手术呢去治疗癌症呢，係会好容易令到个癌症会扩散㗎喎、哦。咁其实真係有冇咁嘅事呢？ 呢个讲法呢，其实我哋过往睇都真係害人不浅。即係好多时候就会令到一啲病人本身可以手术根治嘅时间呢就错过咗。因为即係听到呢啲话，喂你唔好搞佢啦，一搞佢就整散㗎啦。咁总言之你唔搞佢，佢唔搞你。咁结果呢，其实永远事情现实就相反嘅。你唔搞佢，佢就继续搞你。咁变咗就错过咗个情况。咁但点解呢啲病人会有啲咁嘅諗法呢？第一，其实我自己都好认真諗过。第一呢，就係本身佢冇病征嘅时候，佢都唔睇医生啦，佢都唔知道自己有呢个病啦。佢有病征去睇医生嘅时候呢，本身个肿瘤都系一个我哋叫高速生长嘅时间， 咁所以佢喺嗰一刻开始治疗，而治疗永远冇话百分之一百成功噶嘛。咁如果系效果唔好嘅情况，佢就会觉得啊，本来都冇事嘅，我一医佢咧，佢就转差。但其实嗰个所谓转差系反映紧佢肿瘤本身自然嘅生长程度。咁呢个要知道。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就算检测嘅机制咧，都有限度。譬如话我最常见嘅胃癌啦，咁好多人其实照出嚟，可能佢冇转移啊，淋巴冇嘢，或者腹腔冇嘢。咁但腹腔咧，好多时腹腔即系我哋讲紧喺肚入边嗰啲腹膜，即系包住啲肠嗰啲腹膜。咁系一个检测嘅盲点嚟嘅。好多时候，就算你做晒正电子扫描、电脑扫描话冇嘢咧，都要开刀嗰一刻先至可以用肉眼。或者显微镜去睇清楚到底个腹腔有冇嘢，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话啊，明明照就冇嘢嘅，一开刀咧佢就走散晒啦，咁就即系混淆咗嗰个因果关系咯。咁但系翻转头咧，其实因为开刀而嗰个肿瘤转差或者走散嘅机会咧，其实就少之又少嘅。文献可能有时有报道，可能话吉针去抽组织嘅时候，佢哋会通过嗰个针嗰个管道。去到嗰個皮膚啊，即係有一個新嘅種植。咁但係今時今日嘅方法去檢查咧，其實已經好少呢啲事情發生。咁所以如果腫瘤係可以做手術嘅時間咧，都應該爭取機會去做手術。 嗱，除咗你讲做手术，即系啲人又有呢个误导性嘅一个传说之外咧，亦都有啲人讲话癌症咧越医咧就会越短命嘅。啊，其实咧就唔医就可以有得佢同癌症共存。是不是真的呢？ 你问我呢就梗係唔係真啦，因为喺科学世界度睇到其实好多大型研究都分到呢，最简单嘅研究嘅设计呢就係话新药对比安慰剂，即係唔医啦。咁而好多我哋而家所谓嘅标准疗法呢，都係经过呢啲金科玉律呢啲研究呢去印证出嚟。换句话讲呢，就係而家嘅标准治疗呢，其实比起你唔医，比起即係所谓安慰剂呢，是可以延长寿命，增加控制肿瘤的能力。那这个已经是证实了。那但是啲病人为什么会觉得越医越短命呢？其实第一我们就讲紧，就算标准治疗，就算现在最靓的药呢，都不能够说 100%, 即大家知道人身体很奇妙啦，即没有东西是 100% 的。那如果那些病人本身都是治疗失效的话，其实肿瘤是会跟住自己的生长方法，即是它的 lateral course 一路去生长，那它你咪会觉得好似啊，好似一路医反而个病差咗，只不过是那个药无效，你要转药，即是这个是一个信号。第二样嘢呢，就确实就是说，如果啲肿瘤是长时间治疗的话呢，那一部分肿瘤呢其实确实可以发生一些叫抗药性的东西。抗药性的意思就是用紧原有的药失效了，你要转其他药。咁但系每隻药转之间咧，其实都会有啲新嘅抗药性产生，或者你选择嘅药嘅种类咧，可能相对会越嚟越少啦。咁变咗咧，你就会觉得好似个身体越嚟越差，或者嗰、那个寿命会担心有死亡嘅风险。咁呢个其实就系讲紧本身个肿瘤都开始嘅唔听话啦，药物失效嘅时候，要进入一个即系我哋叫舒缓嘅阶段嘅病人。 咁总之即係如果唔好彩，即係而家你係有癌症嘅朋友呢，最重要呢就係要積極面对治疗，呢、這个先係最为上策啦。 係啦。 好，咁今日呢唔該晒林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健康问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吧。拜拜。 拜拜。 送走林医生之后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点29分。即是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冇错啦，咁嚟到5月份呢，所有好多嘅嘢呢都开始回复正常啦。头先都讲啦，咁今日开始都有啲放宽嘅社交距离啦。咁喺呢一度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六日啦。虽然今日礼拜四，我哋都有展望嘅，更加要展望系听朝早喺清晨爽利时间喺空气中可以再重遇你。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咯噃，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指责俄军加强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执政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说，俄军连续第二日向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发动攻势，目前俄军已经在钢铁厂内，政府正与厂内的守军保持联系。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表示，俄军和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的武装力量正扩大对顿巴斯的控制，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控制，俄军严密封锁亚速钢铁厂，并会继续呼吁厂内的民族主义分子释放平民，放低武器投降。绍伊古批评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指任何装载武器或者向乌军提供物资的北约运输工具，在进入乌克兰境内之后，都会被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匈牙利外长西瓦尔多表示，布达佩斯不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因为将会破坏匈牙利的能源供应安全。西瓦尔多说，匈牙利没有港口，无法从俄罗斯以外地方的大型运油轮获得石油。匈牙利炼油厂亦都只是针对俄罗斯乌拉尔原油进行校准，无法加工布兰特原油等的产品。他说，管道是石油进入匈牙利的唯一途径，如果想匈牙利支持制裁方案，就一定要透过管道运输石油，排除在禁令以外。欧盟委员会建议在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国石油，提案需要获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认，一些成员国在能源上高度依赖俄罗斯，要通过提案并不容易。印度一名13岁少女怀疑被人轮奸，去到警署报案的时候，再怀疑被警员强奸。印度传媒报道，那名少女住在北方邦。据她爸爸所说，个女上个月22号被四名男子拐走去到中央邦四日，期间被轮奸。那批男人之后将少女带回去村庄。少女第二日和依依去到警署报案的时候，再被一名警员强奸。事件震惊印度社会，不少人在社交媒体表达愤怒。警方说，涉案警员已经被捕，将会对他提出刑事起诉。至于事发时在警署内的所有警员已经被免职。当局呼吁市民更新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程式，解决部分用户间歇性未能正常显示疫苗通行证二维码的问题。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早前有部分用户使用安心出行扫描场地二维码时候，或者会因为间歇性未能正常读取，错误出现未有储存接种记录的红色二维码。新版本同时支援储存临时疫苗通行证二维码，便利短暂停留香港的人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5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美国联储局议息一如市场预期加息 0.5 厘，是2000年以来最大的加幅，又会在下个月开始缩减